应不应该？时间飞快，该来的会来，我从来不曾这样坦白。往日绚烂的梦已不在，我已经累了，我需要离开这舞台。心中有无限伤怀， 就要离开。 虽然我心中有难言的爱，明知寂寞叫人难以忍耐，也许一切就此从头再来。虽然不知何时回来，我只盼望你会明白，你会明白。 Metropolitan。

这样